之行，敬请关注。 时光之间，畅游文化瑰丽世界；忙碌之间，探寻文化背后故事；雅俗之间，包容文化万象百态。 生活有姿态，城市要有范儿，城市文化范儿。现在起范儿。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，我是主持人子昂。今天是1月21号星期日，农历腊月初五。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。今天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播讲的评书《京西风云录》。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六集，明代大修内长城。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当了俘虏后，明王朝吸取教训，大修次边，也就是内长城。北京西山本来就有神经右臂的美誉，所以这里也就成为了内长城非常重要的一段。那么这段内长城的背后都有着哪些故事呢？赶紧有请王悦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。 提到京西，你会想起什么？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，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，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，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，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，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。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，道不完的沧海桑田。京西风云录，我是王悦波。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悦波讲述京西风云录。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，道不完的沧海桑田。京西风云录，我是王悦波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京西风云录的第六集，话说京西内长城。大家都知道，门头沟区啊，地处京西，山环水绕，风景秀丽啊，有灵山、百花山，那是北京之巅呐，还有永定河，这是北京的母亲河。那么您可别忘了，还有一条古长城啊，横亘东西。那么昌平的关沟开始，由燕山进入太行山，那就是明代修建的内长城。那什么叫内长城呢？从地理位置上说呀，那么外有张家口的长城防卫国土，内有门头沟的长城防卫京师，所以从军事作用上说，这内长城又叫次边，也就是万里长城、内长城加上皇城三道防线在护卫着京师。恐怕对此啊，您不太了解，所以咱们今儿谈上一谈。在地图上啊，您一看那个啊，去了拐弯，那就是长城。有人说呢，像锯齿儿啊，有这么哥俩呀，进京赶考，屡试不第，坐在这个城墙边上大发感慨。这哥哥就说了：“远看城墙锯齿齿，近看城墙齿齿锯。”这兄弟说了：“不看城墙不锯齿，越看城墙越齿锯。”说着说着，俩人是抱头痛哭。这会儿呢，有这么一个捡粪的老头过来了，也哭起来了。这哥俩说：“我们哭啊，哭是我们哥俩如此大才啊，竟然没人欣赏。您哭什么呀？”老头就说了：“你们哭你们俩人有才，我是哭啊，我无能，我逃了啊。”四五十年的大粪了，竟然呢没把你们俩肚子里这大粪呢给逃出来。俗话说呀，树看枝叶人看脸，买卖铺子看牌匾，京西山水游览地多用女墙来装点。这个女墙啊，是长城的标志，长城这一建筑形式正是京西人文建设的特色标志之一。 那么说到女强呢，她的名称很多，要书称啊叫雉蝶。在古代城墙上修筑矮而短的墙，哎，守城的人呢可以借此保护自己。雉呢，古城墙啊长三丈高一丈，这就叫一雉。蝶呀就是它的形象，就是那个凸形的矮墙，这叫堕蝶，或者堕口、堕子、成堕啊，都是这意思。那就因为这城墙上的短墙成了这个凹凸状了，而且整齐的排列。那么古人对女墙呢有很多的诗句传世，说城圳随天壁，楼高望女墙啊，这是杜甫的诗。刘禹锡的诗句淮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李贺说呢，月落大堤上，女还栖鸟起，也说的是女墙。那么您看地图时一看这曲了拐弯的，哎，便知道是长城。那么也正是因为长城比喻为啊坚强雄厚的力量，不可逾越的屏障，解放军呢就称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。那么文化长城的标志啊，那不能叫巨城，那叫女墙。那么京西长城呢是砖石结构，一般的垒墙之时都是就地取材，但是呢敌台的那个台基却是花岗岩料石，当然也是出自啊附近的料场。那么以黄草梁上的七座楼为例呢，那么多的城砖是怎么运输上山的呢？有人说是用这个羊驮砖，一次两块。您琢磨琢磨，那么重的城砖羊驮得动吗？电视片上说呀，说运输城砖靠人手船。那么在元代熊梦祥所著的《戏金志》上，我们看见了啊这一传统的运输方法，说金朝驻燕城用涿州土，人之一筐，左右手排立定，自涿至燕传递，空筐出，实筐入，人指一本，不日成之。这就对了，金代修北京啊用的是涿州土，靠的是用筐装土，人员排定，以手传递，人指一本，那就是一个筐啊，很快就修起来了，架不住人多呀。明代人当然也可以用此法把城砖传递到山上，怨不得京西民间呢有一筐土修北京城的故事。那么一人一筐，几十万人，那不就是几十万筐吗？那么修长城靠人，守长城呢更得靠人了，这就得说守御啊长城的军户。京西军户啊村落很多，军户姓氏庞杂，来自全国各地。有关军户有如下几个说辞。一呢是军余，就是军户。沿合城地区白杨石户村里头，清末立的宛平县告示碑上说，说本地石岗、龙门、断木、十字四沟山地，未领县执照者之军余，即屯田三顷48亩，则仍就近向沿河口营按年交纳粮银。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南兵北戍，军眷随访。明代的军士啊，其子孙均入军户，世袭为兵。明代呢，就有了南兵北戍，军眷随访之说。沿河城卫士自江苏、遂宁而来，这就是军户后裔。那么，百峪村是军户的村落，其特点呢多与军事有关。在《百峪》一书中记载了该村的24运，垒寨为根据。元代有村庄，明代七座楼矗立黄草梁，古代修刻石，千户李公修，百窑烧城砖，守地运砖门，沿河长城县，隶属保定府， 地名多悬念，军事解其降，重信狮子爷，貔貅看内藏，修建令公庙，崇拜杨家将，昔日旧儿戏，突出马上仗，王氏老军户，末代守关将，仇神遇人戏，村民代代唱，军户好传统，爱国爱家乡。长城呢，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建筑，还留下不少现在都能够感受得到的长城文化啊，有些个地名儿，时下人人话乡愁，敌台关口入镜头，军户村落人换代，长城延伸地名流。那么京西长城脚下的村名地名应该说是长城文化的延伸。你比如村名吧，有镇边城、长峪城、白杨城、横岭城、沿河城、斋堂城，这都是明代修建的。军字的村名呢，有军饷、军庄、千军台、驻军得名。古人啊，有大道为官，小道为口，在长城守御，这就是啊，险关隘口。那么以关口为名的村落地名延续至今，您比如说有沿河口、龙门口、洪水口、房梁口、清白口、王平口、贾峪口、白铺口，以及天津关、天桥关等，这都在京西长城旁边左右。那么不仅一些村落名称呢留有军事痕迹，是长城文化的延伸，就连一些村中的小地名啊也不例外。您比如说有沿河城、燕家台啊，有上衙门、下衙门、大教场、小教场、官上、茶院、炮台、二的城、西门外、五道城、老营盘、演武厅、点将坛，这都充满了军事色彩。那么郭家坟、袁家坟呢，这些村中啊有坟而无此姓之地名，则是古代将士留下的坟墓，或者说呢此姓军户呢迁移他地，老人们谈起来准能够联系上长城。横岭附近有个村名叫十八家子，那是地道的十八位守军发展而成的山村。所谓的一些个恩恩怨怨呢啊，就是恩惠和仇恨。那么长城边上呢也有许多啊恩怨的故事，您比如说一个是杨家将的故事，一个就是孟姜女哭长城。咱先说这杨家将的故事。杨家将把守三关口的故事发生在山西，那并不在京西啊长城这段，那么即使涉及北京也应该是在白沟以南。那么为什么京西长城线上的杨家将的故事有那么多的流传呢？那么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说呀，说杨家将是一门忠烈，千古流传。那么京西杨家将的故事据安全山说起啊，起码得有以下八个。一个呢是西北六环附近的小西山，它这个最高峰啊叫克勤峪。其实这个地名呢是测绘人员误记了，当地的老者啊都说这叫可了峪，那就是杨继业呀领兵打仗过此寻水留下的地名。测绘人员呢误听为啊克乐峪，印图的人又将那乐字误以为秦字，这才出现了克勤峪这个封名。第二个故事呢就是门头沟斋堂镇的黄草梁山下有天津关令公庙，这是明军的为杨继业，也就是杨老令公修建的庙宇，虽然不大，但那是景仰令公，激励将士借助杨令公神威下敌的崇拜偶像。那么仰山呢还有六郎转塔，在这个京西秋风西面和门头沟区接壤的地方，这有一处山呢叫萝卜地。哎，山顶啊原先就立着一座古老高大的宝塔，那么人们都知道此塔呢 赫赫有名。这个塔何时而建的没人说得清楚，但是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啊都称它为六郎转塔，民间呢也俗称六郎塔。那么有关六郎塔的来历和得名呢，其中还有一段动人的心弦的故事。北宋年间呀，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，率大军呢讨伐辽国，两军呢于幽州的高粱河一带啊展开了激战，结果宋军大败，太宗呢就被困在幽州城。随驾出征的杨家将呢忠勇为国，舍死忘生，拼杀出一条血路，护卫着太宗啊向涿州城撤退。那么勇猛无敌的六郎杨彦昭呢奉命指挥一队人马断后，与辽兵展开了一场恶战。辽兵倚仗人多势众，蜂拥向宋军扑来，那么六郎呢毫无惧色，挺枪跃马，率兵奋力抵抗。但见两军混战，刀光闪闪，杀声震天，从正午一直战到日落，六郎和士兵们杀退一波又一波的辽兵，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六郎的人马虽然骁勇善战，但终因为势单力孤，寡不敌众，而被辽兵分割包围。那么当日落西山后呢，六郎环顾左右，已无士兵跟随了，他想太宗此时啊一定是安然脱险了，便拨转马头朝着大军相反的方向驰去。那么辽兵的大队人马呢果然就被吸引到了西边。六郎啊不想再恋战，纵马驰上了山道，暮色降临呐，马蹄在山路上溅起了一串火星，转眼之间六郎已经奔上一座山顶了。忽然间呐，战马前蹄抬起，昂头嘶鸣，叫了这么一声啊就不走了。六郎朝前一看呐，原来战马已经奔到了悬崖边缘了，崖下是望不见底的深涧，涧中湍急的河水是奔腾咆哮，到了绝路了。那么此时呢，追击的辽兵呐喊着快到半山腰了，情况啊是万分危急。六郎隐约就看到光秃秃的山上远处有座高塔耸立在暮色之中，他当时是计上心来。熟读兵书的六郎就想起来兵不厌诈的说法，决定布置一场啊泥兵阵，演这么一出啊智退敌千军的戏。六郎啊急忙取出随身携带的马灯给点亮了，把马灯就高挂在塔沿上，又砍了一大根树枝啊拴在马尾上，然后跨上战马，挥手加鞭，围着古塔转圈奔驰。那么顿时地面上呢就扬起来漫天的尘烟。刚刚追到半山腰的辽兵忽然望见山顶啊出现了一盏明灯，在朦胧夜色中，灯下的烟尘滚滚，是弥漫冲天。辽兵啊被眼前的迷魂阵弄得晕头转向，谁也闹不清山上到底隐藏了多少人马。敌兵啊退走了，六郎啊这才感到浑身无力，饥渴难耐，累得瘫倒在地。战马好像啊是看出了主人的难处，嘶鸣着挥起前蹄用力，在地面上刨出一很深的蹄坑。转眼之间蹄坑涌出来清澈的泉水，六郎和战马痛饮了甘甜的泉水，恢复了精神，便追赶大军而去了。那么六郎虽然离开了西山，但是他巧布疑兵阵智退敌千军的故事却世代流传。那座六郎曾经纵马驰绕过的无名古塔从此得名为六郎转塔，那战马刨出的山泉呢也被称为马刨泉了。可惜的是呢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六郎塔呢惨遭破坏，现在只剩下塔基和遗留的砖瓦石片，但是旁边的马刨泉呢依然尚存。如今呢，西山的鸠峰公园风韵更加迷人了。那么六郎所在的萝卜地 已经被开发成了阳台山自然风景区，人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前去游玩揽胜。还有啊，就是佘太君的望儿山。那么北京万寿山北边有峰呢，约百望山，上面有望儿台，那就是佘老太君这位老猎鼠经常去望儿的地方。牛角岭三义庙里头啊，还有杨八姐石雕像。在牛角岭关城下的三义庙内呢，曾奉有杨八姐的石雕塑像，后被移至马各庄，又被日军呢搬到大台，现埋在楼下了。六呢，就是村民喜闻乐见的百看不厌的杨家将戏曲，多村戏班啊能演的二三十出。你上述的六点足见京西人民呢对把关三关口的杨家将啊喜欢之至了。谈到长城的恩怨，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对秦始皇修长城修直道的哀怨，其中就表现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广为流传。关于啊孟姜女哭长城，那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这儿我呢就不给您细讲了。这儿啊咱们再说说跟京西有关的事情。一个是《逐鹿县志》记载了一则孟姜女哭倒燕长城的故事，引用的呢是唐代末期一首叙事诗《捣练子孟姜女》。这里边怎么写的呢？说孟姜女起凉期，一去燕山更不归，造得寒衣无人送，不免自家送寒衣的故事。那么这当中的孟姜女姓马，哭倒的长城啊在逐鹿县河东镇的马水口，那意思就是马孟姜的泪水冲开着口子，所以叫马水口。二是灵山这本书啊当中也有孟姜女的故事，就是在通往灵山的路上孟姜女的故事还很多。洪水口村北的东流水处有块大石头，上面有小坑，那是孟姜女的脚印。那么这个石头呢就叫上驴石。江水河村呢流泪疙瘩山，是孟姜女流泪满山。那么这儿啊还有望夫石啊范郎坟，这都跟孟姜女有关。就连江水河这个村的村名也是因为孟姜女的泪水形成的。那么人们对秦始皇为什么要怨呢？修长城啊那就是重大的国防工程，要修城就得先修路，700多公里的直道啊要征兵百万，这百万军队对于全秦国500万人来说占到了五分之一，对于17岁到60岁的男子来说占到了近一半。还有修长城修直道就得有足够的粮食供应，大批粮食运到工地，人吃马喂，要先在运输的路上啊消耗 99%。 这么大的工程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民力负担呢实在是太大了。所以史学家司马迁实地勘察过长城直道之后，发出了无限的感慨：轻民力。秦长城如此呢，燕长城同样这样的艰难。那么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体现的就是这些对长城的恩怨。说不尽的风云变幻，道不完的沧海桑田，京西风云录，我是王月波，咱们下期接着说。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月波。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《京西风云录》在城市广播《城市文化范儿》当中播出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.3 AM 1026，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